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北京今天哩哩啦啦下了一天雨， 还真是一整天， 是吧？在这儿我们也听大家开车的时候也得小心， 雨天路滑，请大家小心驾驶。 没错，说到小心驾驶，现在就是基本上有本儿哈， 有本儿有本儿， 有驾照的人。飞机本有本都已经成为了一个特别正常的事情。过去哈，像我们小的时候，专门有一个职业叫司机， 专职司机。 哎，专职司机就是这单位招工什么招工作人员，专门有一个什么司机班啊。包括小的时候，很多小朋友都长大了想当公交车司机， 觉得特威风，能开一特大的车。 哎，这个能开车是一件特别。 要技术含量的活， 神奇的事情。当然了，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一些，包括像火车司机， 哎， 这个专业性更强一些。 但我觉得普通的乘客是不是坐上火车之后，你见不着火车司机吧？ 那是不能让你打扰人家开车，太麻烦了。 那可不是吗？ 对，包括什么轮船旅游司机嘛，船的 那得叫船长吧？ 船长指挥船员， 舵手， 反正总之这开船得是个司机。 哎。 天车司机，天车你知道吗？ 天车是什么车呀？ 就是 天，在天上也没车呀。 过去有那种大厂子啊， 嗯， 就是像首钢啊，包括有很多一些大企业，他那个开天车的一般都是女司机，还特别多， 是吗？ 爬梯子，当当当当当当，爬到最顶上 啊， 然后呢，他那个车能 什么样的车？ 待会儿我给画一个吧。 行吧， 跟你有 我从你的眼神当中读出来 啊， 这天车别管是一种什么样的车，它一定特别不一般。 对，你有一耳环，长得特像天车。 我有一耳环 啊，对啊，那形状 马蹄状，马灯子， 差不太多， 骑马的， 对，差不太多。它只不过是它能够叼东西。 行，我怀疑咱俩又是前门楼子跨骨轴子。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司机的故事怎么样？ 好 啊，司机这个职业您熟悉不熟悉？ 哎 啊，或者您是一位上岁数的朋友，小的时候有没有一个职业志向？想长大了之后想当个司机？ 你这话说的，只有上岁数的朋友小的时候才会有一个梦想去当司机吗？人年轻人就不能有这样的职业理想？ 那得看一个特别，司机这个词儿，如果要解释完了，就是操纵机器，是吧？ 嗯。 是这么可以理解。 现在是不是老司机也有另外一种含义？ 那、就是、 就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里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熟悉司机这个职业吗？ 哎， 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但是时代进步真快哈、现在有好多所谓无人值守、无人驾驶的一些车辆， 哦， 对吧？ 高科技、啊， 高科技。像北京西南延村北车辆段的车库里边，一列列的列车哈，车头灯亮起来，就像睁开了眼睛。但是驾驶室里边没人，这列车呢自动启动了车门广播、牵引、刹车等数十项的自检。检查完成之后，车厢内的灯光依次亮起，这列车就缓缓开出了车库。 哎，无人驾驶， 无人驾驶啊！5:05的这趟无人驾驶的列车搭载着首批乘客，驶出了延村东站，开始了在燕房线新的一天的运营。就是北京地铁哈、开启了无人驾驶的叫全自动运行时代， 真棒哈！ 特别棒是吧？燕房线呢是我国第一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运行轨道交通线路，搭载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驾驶系统。今年6月成功实现了列车内无人值守的全自动运行，很多第一次坐这个无人值守、无人驾驶的列车的市民都非常的兴奋，说快看，咱那地铁也能自动驾驶。哎，驾驶室好像真没人呐。 哎， 尽管你知道看热闹这种事儿吧，就 不嫌事儿大， 就属于特别有好奇心。尽管这车厢里边有很多空座位，当然不少乘客没坐下，而是鱼贯的来到了列车车头那地方，好奇的掏出手机，透过一整面的玻璃窗拍摄 空无一人的驾驶室。 这也算是打卡是不是？ 对啊， 嗯， 我年轻那时候闲的没事干的时候坐地铁啊， 嗯， 像一号线啊， 啊， 然后那个第一节车厢有一个门是通往驾驶室的，但是人家门锁着， 就是你进不去， 进不去，但是它有一个玻璃 可以看， 能看到里边， 嗯， 然后里边一般是俩驾驶员， 嗯， 然后呢进入隧道之后你可以看到隧道里边那种两边那个管线哈， 嗯， 然后从那中间被劈开一样， 哦， 然后觉得特别神奇， 尤其速度愉快，应该看上去还挺炫酷的， 哎，对啊对啊，然后能够看到前边亮了，一转弯进站了， 啊， 觉得一直坐地铁不知道怎么地铁司机怎么开车， 嗯， 那就这只能是近距离观察一下， 是 我估计这些看热闹的市民也是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哈， 想好奇啊，凑个热闹， 哎。那么北京轨道运营公司运营支持部的经理李鹏说，所有列车运行中所需要的操作只要进行设定，程序都会自动运营，相比于人工操作，出错的几率大大降低，这使得轨道交通的可靠性和运营效率得到了提高。那么燕房线呢，也是地上高架线，就是它不像纯的像二号线地铁一样全在地下跑哈， 嗯， 那么夏天是无人值守全自动列车经历的第一个夏天啊，那七月中旬以来，北京迎来了多场的降雨天气， 降水特别多啊， 哎， 尤其是今年， 今年好像特别多， 是啊，今天这不就又是， 是啊，所以这个他们的应对，无人驾驶的燕房线列车应对如何？ 哎， 遇到比如说冬天的时候，现在当然还没赶上啊，冬天的时候万一要下雪，这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其实人家有一个自动启动雨雪模式， 就是单位这种下雨下雪天儿准备的， 哎，设置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哈， 嗯， 列车呢可以跑直量时速35公里来进行运营， 是不是这速度相对来说就慢一点？ 那当然了， 但保证大家的安全。 哎，目前呢，为了保障线路能够正点运行哈，每当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的时候，这燕房线人家会立刻转为人工驾驶模式， 哦，有人看着。 哎，在各站和车辆值守段的地铁司机，人登上列车，手动驾驶，确保运营安全。 嗯， 所以最关键的、最高级的还是人，对吧？ 是， 当然了，这个可能机器出错率更低一些哈， 嗯， 但是我觉得真的挺好的。我第一次看到无人驾驶是去机场， 嗯， 坐他那个 摆渡车，没有无人摆渡车吧？反正我没坐过那么高级的 小火车 啊，小火车 三号机场那个三号航站楼， 哦，我知道什么一号，哦，我知道就什么 D 一， 啊， 就那个接驳车 T 三 啊，对，我大概知道 那 个， 啊， 那 个小跟地铁似的那个，那无人驾驶 是吗？没有关注过。 你都心思都在买包上了，哪关注这个呀？ 包问题也买不起呀。 反正那个确实是无人驾驶的啊， 嗯。 后来去国外也有一些什么飞机站、飞机场，它存在这样的问题。 这样节省人力嘛，是吧？ 这倒也是啊。所以今天你看啊，科技改变生活， 嗯， 今后可能会不会有更多的无人驾驶？但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就是司机这个职业。 哎， 啊，不管是汽车司机、火车司机，还是天车司机。啊， 要说到天车，我看到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聊天平台，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给我们说了一下这个天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车呢？ 跟你说了一下， 对，主要是跟我说了一下，我们来看朋友们怎么说的。我自己说这个天车啊，它和工地的塔吊车差不多，是这样吗？ 啊，都是从上边往拿一根绳拴东西。 人家说， 啊， 过去啊，重工业大厂里会有这种天车。 嗯， 比如说那种首钢的厂子里可能会有这种车型， 哎，啊， 然后呢0637也说了，说美哲天车的学名叫做桥式起重机，主要的作用呢就是车间起吊重物， 嗯， 那你就说大吊车，我这不就理解了吗？什么天车说的那么玄乎， 不是，它是两边一头一块往前走， 嗯， 啊， 我待会儿搜一搜图片 是吧。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司机，您熟悉司机这个职业吗？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来聊聊您熟悉的司机这个行业。 刚才咱说的是地铁线路，下面咱再来说说地铁上的乘客。黑色的制服，头戴一顶小红帽，穿梭在地铁车厢里的乘务管理员呀，也负责着车厢里的治安防卫和维护秩序。同时现在疫情期间呢，也会劝导制止这种不文明的乘车行为，比如说不戴口罩。要说地铁十号线也是北京地铁客运量比较大的一条线路，在最近的地铁客运量出现下降的情况下，其实每天啊工作日的客运量仍然可以达到每天140万人次， 哎呦， 所以还是比较密集的哈。在这条线路上工作的乘务管理员有将近800名， 过了这个交通高峰期呢，地铁车厢里不再拥挤，乘务管理员也开始巡查车厢里的情况。 嗯， 这走一遍车厢就要用眼睛瞄着两边的乘客，来看看大家这个口罩有没有戴好呢。 啊， 走过一位大爷的身边，刘立伟停了下来。原来啊，这位大爷是直接把口罩拉了下来，露出了鼻子。您好，戴口罩的时候这鼻子得挡上。 哎， 听到乘务管理员的提醒之后，大爷是捏了捏口罩上的鼻夹，自觉地把这个口罩提了起来。那每次上岗之前，刘立伟也要拿上一副新的口罩，用一次性的透明密封袋包好，揣到上衣的兜里。 那就是 我估计是防止万一有的朋友出门着急， 哎，没戴口罩， 没戴口罩，或者口罩在半路上丢了，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人家做一个备用。但是啊，你说这夏天，很多乘客在挤地铁的时候觉得有点闷呢，所以就把这个口罩给摘下来了，或者是呢，在地铁上打个电话聊天的时候把口鼻露出来。但是作为人家这个乘务管理员，和乘客说话也是要注意这种沟通技巧的。首先语气要客客气气，大家就会比较配合了。 好好学习。 您也是。刘立伟说呀，劝阻不规范佩戴口罩的乘客，这说话呢要干净利落脆，简洁明白，点到为止，这样就能避免乘客的误解和歧义。 误解和歧义都是怎么产生的？ 怎么产生的呀？就话没说明白，有时候还啰啰嗦嗦，有时候还老问问题，也不解释清楚，就容易产生误解和歧义了呗。 啊， 你看人家说了啊，有时候这个话呀刚说到半截儿，还会遇到一些旁边的热心乘客帮着一起劝。其实要说大家心里都明白，咱的疫情防控真的是要靠每一位朋友的自觉行动。你看几乎每过五六个车站，刘立伟就要从头到尾再巡查一次。要说这工作也挺辛苦的哈。有的乘客经过提示之后把这个口罩给戴好了，但过了一会儿呢又给摘下来。 嗨， 也有很多刚上车的乘客啊必须要从头到尾再检查一遍。根据咱们的要求，地铁乘务管理员在执乘的过程当中要时刻保持工作状态，即使车厢里人不满有座也不能在座位上休息。 嗨， 就显得不那么职业，不那么专业了。 值守岗位这都不能坐着歇。 哎呀，真是辛苦啊，这转一圈下来回到备勤室当中，乘务管理员们要说最想做的事儿就是能在椅子上歇一会儿。 所以我觉得真的他们工作也比较辛苦啊， 也希望大家能够配合吧。 哎，大家 为了自己的安全。 没错没错。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哈，用户3090直接发来了一张照片，我觉得美哲应该好好看看。 我看 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外边的龙门吊。 哦， 如果在屋里边，就跟天车很像。 这得多高啊，看上去特别高。 对啊对，它能够 能过十米吗？ 这不止十米吧， 20米。 那没那么高， 人要在上面吗？ 人要在上，要不然怎么说爬台阶一点点爬到最顶上。 那为什么说这种天车的司机很多都是女司机呢？ 那赶上了呗，首钢有好多的女司机。 那肯定是飒爽英姿， 哎，嗓门特大。 因为你要在上面跟下面沟通，全靠喊呀， 对对对，喊啊， 连个对讲机都不配备吗？ 现在当然有了，早年间都嗓门大着呢。 行，厉害啊！ 在车里边，就在房间里边、厂房里边，像这种龙门吊，就特别像一天车了。 懂了， 懂了吧？ 长知识了。 哎，然后呢，于是老宋也说，天车就是在上边，主要是在厂房里边行走的吊车。俗称天车啊，我上班的时候，天车、叉车、电瓶车、国际设备、飞镖设备、各种小推车、自行车都修理过。 哎呦，那看来人家是专业的技术人员，对这些各类的车都门清哈。 维修班的， 维修班，那难怪。 我猜啊， 不是人自己说的， 我猜呀、 啊，听着有点像 啊。 无名8059说，1999年9月19号，我喜提了驾照， 嗨，我也没结婚了呢。 今天不是聊司机吗？ 是是，那个日子一说也是一个结婚高峰日子， 是不是这个上世纪末要拿一驾照，是不是也没那么容易啊？所以大家把拿驾照也当成人生当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所以人家说喜提驾照嘛，到现在也是22年的老司机了。 哪天来的？刚才说 9月19号， 还是个结婚的日子。 为啥？ 919吗？ 919， 天长地久， 1999年 九月九号， 长长久久， 哎，9月19号，这都是 9月9号，9月29号， 哎，这都是结婚的好日子。 嗯、可惜你没赶上， 还那还年轻呢。 哎呦呵，开车这事儿啊，人家说了，真的是越开胆子越小。还是要安全第一，毕竟啊，你就是作为司机，可能身后还是有一大家子要顾及、要养活呢。 是，然后呢，有一位叫什么威克里是吧？然后一位新朋友，不怎么来，说以后想尝试一下公交司机，一直有这个情节。 你是不是说你原来有一朋友，原来是干别的工作的、 啊， 后来去开公交车去了，还是开大车去了？是你说的吗？ 不是啊。 哦，那我记错人了，不好意思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印象？ 公交车司机确实对于我们这个岁，比如70后，很多小朋友小的时候长大了的时候，愿望之一就是开公交车，觉得特别神奇，尤其是那种大通套，你懂吗？ 就中间有那个连接的那种， 那个盘脚盘，就是那个 对软的 啊， 会晃悠的那种。 你说两边的，我说地下是个盘。啊、 嗯，好 像你们女孩穿个凉鞋 容易卡进去， 对，穿个片懒容易卡进去。 哪个女孩穿片懒啊？ 万一呢？你哪天突然之间突发奇想， 这叫做复古型的国潮。 你要是万一加进去，你知道怎么办吗？万一的话， 蹬， 那受伤了， 那不要鞋了，我就光着脚下车。 哎，能撤出来也不错，但是有些脚丫子肥点的啊，他就得反方向再打一遍方向盘。 哦。 争取再能给你退回来。 那个动作会不会很搞笑啊？就是你还要拧着他那个劲儿，顺着他那劲儿， 很疼， 是吧？ 啊， 一看就是有生活经验。 没有，没有，我、就 是、跟我们分享分享是什么样疼。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当个大公共司机真的不错啊。 我觉得是那时候大家可能私家车也没那么普及， 啊、 接触车辆的机会也少、 哎， 所以会有这样的一种梦想哈。 你像你这 C1 本，你知道开公共汽车得什么本吗 ？B 本吧 ，A 本。 A1 本 就是最严格的那种， 就是开了大公共的车，基本上除了那种特种车型不让开之外，是不是都能开？ 行。 但是我也特别奇怪，你比如说大公共哈，开的大公共，那大辫子的电车的大公共司机，好拿那个本和那个普通路上跑的那个大公共还不一样， 是属于特许驾驶车辆， 特 殊特殊驾驶车辆吗？ 驾驶车辆吧。 哎，这就不太懂了， 是吧？谁懂谁告诉我们没事哈。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熟悉司机这个职业吗？还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然后 香味香一说，刚进工厂的时候，我先去车队当了3年的装卸工。然后啊，单位可以给一个学驾照的指标，那时候学驾照应该还不是说自己报名吧， 对对 对 还有这个名额分配哈。当时是单位出资1200块钱左右，算算到现在我也有30年的驾龄了，对司机这个职业还算熟悉。那您这不是还算熟悉，相当熟悉， 相当熟悉 是吧？ 花山鲤鱼说，学名啊叫龙门吊车的俗称啊，就是刚才说那天车啊，说司机我就是司机啊。 哎呦 啊，我开过黄河大轿车，然后呢这个解放。 黄河是大轿车吗？ 对啊。 黄河是轿车吗？ 对啊。 我怎么觉得应该是卡车之类的呀？ 黄河就 听这名多威风， 方头的那种大轿子。 蓝色的吗？ 黄了吧唧的吧。 行吧， 浅色的。 那咱俩肯定说的 不是一个哈、然后还开过解放，然后法国戴高乐的什么混用卡车、 哦、 日本右方向右舵的轿车。 你看像大家去日本旅游会发现，日本都是右舵嘛，像坐一个出租车什么的。 他也不是这个靠右行， 靠 左行 驶， 哎， 就是整个驾驶习惯、驾驶体系和咱们 都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是、 哎，你说今天这话题真的是炸出来很多司机朋友。 什么叫炸出来？ 就让很多司机朋友都在平台上冒了个泡，跟我们分享自己的职业故事嘛。 哎、是四排了，说我就是司机，早上下雨送媳妇上班。 那肯定特别安心，专职司机是吧？风里来雨里去，哎呦真幸福 啊。接下来这段给自己媳妇听听吧。 什么呀？哪一段？ 就刚才美哲说 把我那段也 接 下去、 啊、你要是敢我说就不是什么好词了。 那您说说，泼泼冷水就像屋外的瓢泼大雨一样， 这个心不甘情不愿，该送也得送啊。 你怎么知道那是你吧？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熟悉司机这个职业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司机的事儿哈，多少让我们有一些沉重，但与此同时更多的是敬佩。减速、靠边、停车、拉手刹，他都做到了。8月16号呢，顺义哈顺31路公交车驾驶员王健在行车过程当中突发脑梗，在生命 尽头拼尽全力完成了刚才说的那几个步骤，守护住了乘客的安全。8月16号下午6:20，正在执行运营任务的顺31路驾驶员王师傅在运营途中突发疾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尽了全力啊，教科书般的完成了减速靠边、停车、拉手刹的应急处置要求，用惊人的毅力和责任心捍卫了乘客的安全和公交从业人员的职责，而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2岁。 要说还真的是挺年轻的一位师傅， 对，40多岁嘛。当天中午1:30啊，王健师傅呢像往常一样在车队完成了班前身体状况询问，然后发车前呢例行的车辆检查，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没有人会想到几个小时之前还谈笑风生的老王将生命的最后奉献给他所爱的职业当中。那么车辆的监控视频呢也还原了整个事发的这个经过。18:19啊，王师傅顺31路公交车行驶到这个凤博大桥上面的时候，他已经感觉身体有些不适了，时不时的用手啊按压一下太阳穴。那么视频当中双手紧握方向盘，车辆呢非常平稳的行驶。到了18:22，车辆缓缓驶入了公交站台，王师傅也是打开了后门，拉上手刹，用尽最后的力气摆手示意乘客换乘车辆，随后就趴在了这个方向盘上。乘客一看这情况呢，也是替他打了急救电话。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抢救呢，王师傅还是医治无效，永远的离开他所爱的公交岗位。生命的最后一刻呢，他保护了一车乘客的生命安全。那么回想起3天前顺31路公交车上的情形，乘客李先生连声说感谢这位驾驶员，他救了一车人。李先生回忆说，事发的时候呢正好是晚高峰，车上呢大概有十几名乘客。当这辆车稳稳停在顺义公路局公交站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没有意识到司机身体出现了一些异常。说当时我就坐在前排，看到有想上车的乘客啊询问司机到不到地铁站，这司机呢也没搭话，停了1-2分钟，车辆还没启动，司机呢趴在方向盘上也没有说话。李先生呢走上前去询问一下，您是不是不舒服呀？当时呢这司机还坐在驾驶座位上也没有回答我，可能是不舒服说不出话来了。又过了1-2分钟，见司机一直没有反应，那么有乘客呢就拨打了120，李先生呢也拨打了车厢内的这个叫骏马客运公司的热线电话，说真的挺后怕的。李先生说这趟车行驶在顺义公路局前，要经过凤博桥是吧，如果司机在经过大桥的时候，你说要是没有握紧方向盘，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你想当时车上坐着10位乘客呢， 那么让李先生感动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他打完电话下车查看的时候，发现驾驶员不仅完成了减速靠边、停车、拉手刹，还打开了双闪警示后车。那么顺31路车队的队长王晓东跟记者说，说王师傅呢认真工作啊，吃苦耐劳，跟驾驶员安全员都处得相当好。那么今年7月也是入职他们公司，之前啊开过多年出租车，说我们都要求提前20分钟到岗，他每次都提前1小时，早早完成上岗前的这个流程之后，仔细检查车辆，做好卫生。那么王晓东也回忆说，当天出车之前，他也跟往常一样顺利完成了测酒、测温、测血压等流程，一切正常。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不幸。 是我们看到平台上，像红果姐也说，今天听新闻也听到了这个新闻播报哈，说我们这位王师傅真的是一位好司机，特别的值得大家敬佩。你可能对于一个普通的司机来说，减速、刹车、靠边停车、拉手刹，可能是非常行云流水、自然的一套过程。 是， 但是在人的身体到达一个极限，特别不舒服的时候，还能把生命中最后的力气来用来保护我们的乘客。 对，就是想着司机，想着乘客的安全啊。在这儿作为一个健康北京的主持人，也是提醒大家，一旦发生一些脑梗症状的时候，应该及时就医啊。 对，我们怎么判断这种紧急情况，怎么处置会比较好呢？ 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办法，就是英文，你知道 fast 吗？ fast就快 那 个 FAST， 每一个字母代表一个意思，就是如果您发现脑梗的话，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这个辨别。F 就是脸 ，face。 face。 如果发现嘴突然之间脸不对称了啊，比如说嘴歪了，这是有可能症状之一。 这是一个前兆。 然后 A 呢就是 arm， 就是手，你让他两只手伸平，发现他一侧可能伸不平啊，一侧肢体无力，这也有可能。S 就是你让他笑一下 ，smile。 那笑的时候可能嘴也歪了。然后呢，说话的言语的当中也可能言语不利。然后 T 呢就是 time 时间。 就是要抓紧时间， 最快的速度， 赶紧去拨打急救电话。 啊、对，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 嗯 嗯，所以这时候我们也是再一次强调哈，脑梗其实时间是第一位的， 没错。 嗯，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这个司机您熟悉不熟悉，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 嗯，我自己说司机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我说两个特别的司机， 您说， 一个是开飞机的，一个是开坦克的。 好啊， 问问您谁呀？ 皮舒塔和贝塔。 舒克和贝塔，这一看这代沟就出来了哈。舒克贝塔真的是我们这个八零九零后的童年回忆， 是吧？ 舒克，哎，我是不是唱的多了？ 我哪知道？ 开飞机的舒克， 行， 大概这样吧。 对，但是真的啊，特别 两只小老鼠。 我父亲是坦克驾驶员， 哇，真的， 真的。 哎呦 啊，他开了很多年， 顶礼膜拜啊。 没那个年代的驾驶员还比较， 我觉得特稀缺吧，就是能驾驶坦克的这种 啊，还行吧。 哦 啊，当然他们那个年代的坦克跟现在不可同日，跟九九改啊，算了，你也不太懂。 嗯 啊，六九和九九你知道区别是什么吗？ 啊，数字都不一样，那能一样得了吗？ 啊、是吧？ 那 差三十， 九九应该高级一点。 对，九九就是九九年研发的研制的坦克。 哦，那六九呢？ 一辆坦克，对啊，一辆坦克里边有几个人？ 两个人。 都哪两个人？ 或者三个人？ 哪三个人？ 我看那个阅兵式的时候，反正他肯定不是一个人， 啊、 就是应该是开的一个人。 对、啊， 然后旁边有一个人要上车，那就是两个人、 啊， 是不是？还有一个人是站在里头把头露出来的，那就三个人吧。 站在里边把头露出来，那一定是驾驶员。传统上来说，就是因为世界各地都不一样嘛，坦克一般是四个人。 嗯、啊，四个人啊？那还有一人在哪儿呢？ 一个车长，一驾驶员，一个炮手，一个二炮手。就是填炮弹的、 哦， 当然有些国家的坦克呢，它可能不用那个二炮手，不用填炮弹， 嗯 啊，机械化整， 三个人， 三个人也有、 嗯、 啊， 那我也答对了， 行，反正我发现你分析能力还是挺强的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司机这个行业，您熟悉吗？天马行空说，我1992年拿的大货本，除了公交车没开过，包括叉车差不多在路上开过的，车都开过，老司机了， 嗯， 最早北京只有二环，现在开到7环外边了， 是 六环外一点啊、 嗯。 这路上的车是越来越多，道路是越来越好了，驾驶经验丰富。哎呀，经常自驾周游世界。 嗯，要说自驾游也是现在大家非常崇尚的一种新型的旅游方式哈、 哎，是吧？ 机动灵活，可以看看沿途的美景， 嗯、 我觉得非常的不错。 哎， 林说以前对司机这个工作一点也不了解，现在全家啊有4代7口人，这七口人当中呢有4位司机。 嗯， 经常啊都会把咱们大中小事节目当中听到的有一些有关司机的故事来教育教育家人。 哎， 嗯， 这些都是要注意安全哈。 哎，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像渔人老宋说，天车就是在上边，主要是在厂房里边行走的吊车，俗称天车。我上班的时候，天车、叉车、电瓶车、国际设备啊，这刚才念过了 啊，是 都修过的。 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跟我们来聊天。 远航1966说、 嗯， 我也是专业司机，原来在单位开车，有 A1 和 D 驾驶证。 哦， 这个 D 驾驶证应该是开什么车的呢？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哈、 嗯， 反正人家说了，基本上除了公共气垫车不能开之外，其他的车都能开。当然括号啊，火车和地铁除外。 嗨、哦， 经常开车会去外地出差，自己觉得驾驶技术还不错吧、 嗯， 起码没出过什么特别大的违章的行为。 嗯、哎 还有车辆故障、交通事故。 嗯， 我总结了一些诀窍啊，它就是。安全第一， 没错， 中速行驶， 嗯， 行车呢各行其道，文明礼让，戒酒少烟，不要疲劳驾驶、 哎、 开车的时候您就别看手机了，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才能保证行车的安全， 没错，要专心致志、嗯、过去老话叫马达一响集中思想，你知道吗？ 嗯， 但是现在也没马达，有很多都是电车， 反正领会精神嘛。 哎，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熟悉司机这个职业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要说咱刚才跟大家聊的这位王师傅真的是一个好心人哈、 嗯哎、 但是也往往呢会有那么一部分人利用大家的好心去干一些坏事儿。 哎呦， 比如说7月12号的时候，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北京西站派出所就接到了市民董先生的报案， 嗯， 说呀自己的一部苹果手机被一个男子给骗走了，让警方把犯罪嫌疑人赶紧绳之以法，找回手机。 还有骗走的这种情 况？哎呀，听听怎么回事呢、 啊、 办案民警啊经过进一步的询问，董先生得知在7月12号中午，人的董先生呢 在北京西站南广场地下环廊正在休息呢。这时候走过来一个男子，他说，我腿部有残疾，不太方便行动，你能不能啊帮我到自助取款机去取20000块的现金。要说这个腿部有残疾的男子是把自己的银行卡当即就交给了董先生 啊， 让董先生先把手机押给自己，等到取了这20000块钱之后再归还手机。热心的董先生要说也真的是啊特别信任这个人，就信以为真了，把自己的苹果手机交给了这个男子。 这算是个质押物是吧？ 是，就抵押嘛，你看20000块钱你怎么着也比一个苹果手机贵是不是？所以董先生可能也没多想，就拿着男子的银行卡去到400米以外的地上广场东侧自动取款机去取钱。董先生把银行卡插到了取款机里，输入了男子告诉的密码。这个时候坏事儿了， 怎么了？ 取款机提示密码错误。董先生开始觉得是不是我记错了呀，要不赶紧回去找找，找这个男的核对一下呗。走回原地的时候，却发现那个男子已经带着自己的手机离开了现场。 何儿把他手机拿走了？ 拿走了，找不着人了。侦查员带着董先生又回到了案发现场，做了一调查，发现案发地处在监控探头的死角，说明什么呢？这犯罪嫌疑人啊，在作案之前早有预谋， 你看， 都早已经踩过点了，是吧？什么样的位置探头是照不着的。这个办案的民警呢，又调取了周边关联的4个监控探头，通过被害人观看指认，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后来又经过进一步的调查走访，最终是锁定了29岁的张某。这张某也够年轻的，不干正事儿。你看看，经侦查了解呢，张某这个时候已经坐着长途车离开了北京，前往西安。侦查员和西安警方取得联系，关注着张某的动向。到了8月12号，也就是一个月之后，侦查员发现嫌疑人张某已经乘着火车再次来到北京。这不就是瓮中捉鳖了吗？这不就啊， 这儿还敢再来， 回到我们的地界了，是不是？经过2个小时的蹲守啊，当天晚上就在房山区的长阳地铁站附近把这个犯罪嫌疑人张某抓获了。在审讯当中，张某交代，其实在实施犯罪之前，在和被害人聊天的过程当中啊，他就已经记住了董先生操作手机时的开机密码。你看咱现在不是往往都有一个锁屏密码之类的吗？ 对， 可能您那个解锁的时候无心，但是看的那个人有意啊，就偷偷给记住了。把这手机骗到手之后，当天下午他就把手机以1500元的价格出售，然后逃离北京。 哎 呀，卖便宜了， 是不是？他是小偷嘛，就骗子嘛， 就 是能赚 两分是两分， 对 啊，能赚两块是两块的 啊。 这民警经过工作啊，是最终追回了张某销赃的手机。8月13号的时候，张某因为涉嫌诈骗是被公交警方刑事拘留了。 所以这个你看，人家也是消费大家的这种善良，对不对？就是一看有残障人士，而且他还是骗子是吧？他假装的是吧？ 没准呢。 哎呀，所以防人之心不可无。那当然了，做好事这件事咱们该做是吧？ 我们心怀着善心，但是也要有一些警惕和防范啊。 希望这样的骗子呀越来越少，也是希望呢公安机关对他们的打击力度更大一些。 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熟悉司机这个职业吗？3325说，上个世纪80年代啊，学车特别难。80年代北京成立了2个专业驾驶学校，一个是北京汽车驾驶学校。我们从北京运输公司技校毕业的26名同学成为了第一批这个校的校工，负责车辆的维修工作，开创了北京驾驶学校的起点。如今过去40年了，我们当年有26名同学，女同学都已经退休了，男同学呢明年开始陆陆续续退休哈，怀念当年的经历。 哎，真是为了这个职业奉献了一辈子哈。 啊，而且现在驾校应该也挺，就是曾经挺多的了哈。然后呢那个年代真是你得单位推荐才能去学。 还得要指标要名额哈。不像现在我觉得大家学车的年龄越来越小。你看有很多朋友。 18岁嘛。 就是高考完了之后利用那个比较长的暑假可能就先把本儿给拿了。现在呢开车越来越像大家的一种生活技能。 是。那学地铁上哪学去？ 这得经过专业的招聘培训吧。 地铁技校在哪儿来的？ 有地铁技校吗？ 白给你讲了，北京1号线一直除了苹果园还往东有2站， 福寿岭站吗？ 可以啊，记得哈， 记得 啊，那边是地铁， 那能学呀， 那是地铁技校。 真的， 啊、真的 那我要是现在去报一班，拿了本之后，我能去开地铁吗？ 你文化课过得去吗？ 那必须能呀，也未必。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 嗯， 上居士说这个，我特别羡慕公交车司机和大挂车司机，他们都特别牛。 嗯， 我对身边司机的感受是，年龄越大，车速越慢，并线的次数越少，总之就是一个字，稳。 稳啊，求安全。这就跟刚刚大家说的，其实开车年头越长，反而有时候越胆小。我觉得这种胆小是加引号的，主要是保证自己和乘客的一个安全，是对自己负责。 路上你见过那种带挂车的车吗？ 带挂车的车 啊，你懂吗？ 就是把两 车 连一块儿， 就是大货车有一个车后边车厢嘛，后边它又挂了一个车厢，货车。见过吗？ 可能见过吧， 没注意是不是？ 没太注意 啊。这个汽车得有车牌，你知道吧？ 知道呀。 啊， 那必须的呀，无牌上路那还了得吗？ 那前后车牌得一样，你得都知道吧？ 嗯，对， 是吧？ 是 前边那车牌，后边那个车牌， 嗯， 数字字母都得一模一样， 嗯， 对吧？ 应该是 那个挂车那后边那个车牌，是不是应该跟前面的字母也都应该一样？ 你要这么问，我觉得可以不一样。那 聪明了是吧？ 那你都这么引导我了，我要再答错，这不辜负您对我的信任吗？ 那个挂车那个斗啊，既可以挂在 A 车上，也可以挂在 B 车上， 所以它可以不一样。 所以它自己有一个车牌。 哦，就是单独要上一牌。 对对对，它那车牌跟前面那个车头那车牌可以不一样。 嗯，行。 记住了啊？ 不是记住了，我答对了，知道知道。 知道，还有很多人也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就是跟大家一起，让大家多活跃一下哈。问第一盘 D牌是摩托车 啊 ？D 牌是摩托车。 D 牌啊，就是 A、 哦、 D。 哎，我觉得女生开摩托 啊， 摩托也挺帅的。 对对，我经常现在看到路上有很多人开那摩托车，是一个女孩。 是，但是 怎么看出来的呢？ 就是后那个从头盔里面露出来一条长辫子之类的。 那万一要是短头发呢？ 短头发看身材呗。 那万一要是一个稍微那什么健壮的女生练健身的呢？怎么能看出来？ 你干嘛非要分清楚人家是男是女啊？你好好开你的车，没事看人家别人骑摩托干嘛？ 来，欢迎您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哈，公众号可以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另外您可以关注一下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进行互动。当然那个聊天室后边有一个心哈，可以点那个心， 哎，欢迎大家多多给我们点赞哈！ 啊，那点赞得算是吧？ 算是点赞， 我一看就 小爱心嘛， 小 心心，小 爱心是吧？喜欢我们节目就多点，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啊、 我看听人劝说了，说那个让我问问你 挖掘机有证吗？没有，李凯老师这是野路子， 飞司机是吧？老飞一个。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春风暖融融，从西四吹到陶然亭，夏日的北海雨蒙蒙，红墙白塔泛舟行，晨秋香山枫叶，燕霜越大树越红，冬雪千里冰封，长城蜿蜒八达夏秋冬，北京的四季，美丽的北京，看吧永定门的城，听吧钟鼓楼的声，走吧去临近胡同，亮了长安街的灯，三月的微风暖融融， 小心，六月的太阳热腾腾，像大爷大妈的热情。等到秋高气爽，天安门前国歌响，正月里正月正，唱歌庙会人头攒动。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开始曲再次响起，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在开始曲响起之前，美哲问了我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你不会再问我问题了吧？ 哎呀，你这怎么给我兜露出来了？ 对啊，这个 想问就问， 就是看不 那么大度， 真的吗？就是大家看不见我们，就是不知道我们放广告期间能干点什么， 是不知道我咆哮的有多大声。 以后有机会，我们也这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你们也开个视频呗。 嗯， 然后以后有机会，我们来尝试找一天，是不是可以开个视频？ 咱们可以先试验一下， 试验一下 看看效果怎么样。 对，另外 万一我们开了视频直播，把大家都吓跑了。 当然了，这个也是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边开哈，就是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右下角有一个小爱心的手势，是吧？大家可以多多点赞。 嗯， 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些新的玩法，比如说点赞排名能第一，我们能看到谁点赞最多。 就是咱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啊，就是有三个点儿，点开那三个点儿呢，有一个点赞助力榜。 嗯， 它就会有，就是大家每一位听友给我们点了多少赞，大家都能看得到。 哎，我们要不然奖励一下第一名。 行，那奖励第一名什么呢？ 让他们可以点个歌。 点个歌，好呀。 对啊，但是不是我们唱的啊。 那难度有点高啊。 那等着一年以后吧。就是我们可以在节目里边不是放歌嘛， 嗯， 啊，偶尔我们喜欢的那些歌曲，你想听哪个？ 那我看看啊，今天目前截止到下午5:02，我们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里点赞最多的这位朋友叫超级听友， 嗯， 不知道这位朋友是不是现在还在听我们的节目啊？ 哎， 如果，啊，那个节目结束之后， 明天放歌吧， 明天放歌，您可以留下一首您想听的歌哈。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您熟悉司机这个行业吗？就是不管是开车的汽车司机， 嗯， 火车司机， 哎， 然后飞 机 司机， 那叫飞行员， 飞行员是吧？ 机长， 机长和飞行员还有区别， 哦， 啊，还有叫副驾驶， 嗯， 然后因为我 就开飞机的， 开飞机的嘛， 舒克， 嗨，我一同学眼神特别好， 那必须得视力好， 然后呢，大学里边读到大三的时候就开始转行去了这个开飞机了， 哦， 他学的不是开飞机， 报考的这个， 然后被人招走了，好像是， 嗯， 招飞招走了， 真好， 哎，然后后来就。据说是后来就是在某航空公司啊， 拥抱蓝天， 嗯，哎，真好哈。接下来我们来说，要是能够拥抱蓝，你想拥抱蓝天吗？ 想啊，我想飞得更高。 你变成一只小鸽子， 那也行，吃得饱就行。 每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北京城的声音自然少不了悠扬的歌哨声， 哎， 对吧？我们原来就是。这个英皇大楼我老说哈，就原来没拆迁之前， 嗯， 原来有一家人养鸽子 在楼顶， 然后是一红砖楼，每天下午4:20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经常能听到鸽哨声， 多好， 特别幸福。有人说鸽哨是北京的空中交响乐， 嗯， 往胡同深处走，这交响乐就越来越真切。晨光早上起来，细微 东四胡同这个上空，应该算是胡同群，因为那片都是平房。嗯、这个鸽啊，小鸽子啊，盘旋而过，发出了悦耳的歌哨声。胡同中部的一个平房院的屋顶，一位长者挥舞着缠着布头的竹竿，你知道干嘛呢？ 就是招呼鸽子的。 哎，给鸽哨发令命令、嗯，你要拿一竹竿上一房顶跟那儿招呼一下。 然后呢？ 人家就说你抽风的。 那得找一风大的天儿才行、啊， 对，是吧？你就舞动的快一点也能出道。 行行行行行行，说你的新闻吧。 收到号令，歌群忽上忽下，结队盘旋，歌哨声音高低起伏，忽远忽近。约莫半个小时时间，饭点临近了哈，这些歌群也回家了。跟你的想法一样，首先得吃得饱，对吧？变成一只小鸽子也得吃得饱。鱼贯进入鸽舍，发出咕咕咕的声音，仿佛等待着饱餐。这位长者正是鸽子们的主人，叫邹立明。邹立明今年65岁，从小呢就在东四，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嗯， 他养鸽子足有50个年头了哈。 哟，那也就是从15岁就开始养鸽 子。对啊，人家说了，说对鸽子应该是一种天生的喜爱。 嗯， 小的时候院子北屋的老东家是个旗人，就是满族人，养了不少鸽子，说我就跟着他们学啊，跟着他们看，一来二去就养上了，这大半辈子啊就没放下。 嗯， 根据史料记载，明代的时候皇城里边就有饲养大量的鸽子。后来到了清军入关的时候，八旗子弟当中就是兴起了各类的提笼架鸟的文艺活动，是吧、 哎、 养鸽子就是其中的一种。养鸽子重在训练鸽子的回家本领， 自己得找到家。 哎，一早一晚把这鸽子撒出去、 嗯、 跟着啊，就跟这挥着旗杆绕着这屋子越飞越高，天天如此，鸽子呢也就是越飞越健壮，越飞越机灵。说起这个鸽子，那人家邹立明滔滔不绝、 嗯、 特别多的一些心得。在他的手边呢，还有收藏多年的几十个鸽哨，鸽哨的样式不太一样啊，有葫芦的，有连筒的，有星牌的，多是由竹子呀、葫芦啊制成的。给鸽子的尾巴上戴上那个鸽哨，飞出去的时候，翅膀震动产生气流，发出忽远忽近的鸽哨声。 哦，原来鸽哨的声音是这样来的。 啊、那对，你以为他自己模仿的？ 那还真不清楚 真不清楚啊！而且这材质不一样，鸽哨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 嗯， 你像连筒的啊，音特别高、 哦； 葫芦的呢，声音发闷。给鸽群带上这两种鸽哨，整体就会有一个高低起伏的声响，特别动听。 真是叫空中交响乐， 交响曲 是吧？ 有高声、高音部和低音部， 嗯， 是吧？ 是。 交响乐小提琴在左边，在右边， 在右边 啊，在指挥的左手还是右手？ 在右手， 交响乐哈，指挥的左手边是小提琴。面对这， 等会儿我想想、啊，那就我们看的是在右边是吧？ 不是，你跟指挥应该同一个方向，除非他最后一首了。 哦， 对吧？ 对对对对 啊 哈，行吧行吧，说你的事儿吧。 还是拿小棒挥着。哎呀，这个确实哈，这个饭点到了，把鸽粮就撒在这个食槽里边啊，鸽子们立刻埋头开始吃饭。鸽粮的品种也特别丰富， 跟我们说说， 有玉米啊、大豆啊、花生啊、葵花籽啊，七八种粗粮。 那不行不行不行， 嗯， 我当不了鸽子。 为什么呀？ 不爱吃。 你金贵是吧？得细养。 那细养怎么养 啊？那就有玉米面，对吧？ 这叫细养吗？ 玉米面能熬什么？ 棒子碴粥。 哎，可以啊。 还有玉米面的那个饼，发面饼子。 玉米面要能了棒子碴粥上面抹。 还有那个窝头。 可以啊，在吃上面你绝对出这个缺乏不了想象力， 嗯， 对吧？ 我是应该揭示呢，还是不是呢？ 善于在饮食当中发现特别好的一些办法， 行吧？ 哎呀，要说这个小鸽子们吃的相当不错，而且还得注意安全，健康。春天的时候得给鸽子打疫苗啊，下崽啊，生病了还得上医院里边去瞧病去。一年养这100多羽鸽子，里里外外花费得上万 哦。 除了接送孙子上下学，时间据说全花在养鸽子上了， 也就还是得投入大量的精力、时间，包括物力、财力哈。 啊，那财力都瞎，这关键是精力， 嗯， 牵扯的比较多哈。人家邹老爷子掰着指头笑着说：“当然自己个儿心里高兴啊，心甘情愿，心烦了，鸽子窝里边待会儿，看看他们自由自在的飞，什么烦心事儿都没了。”哎呀。这个主人对鸽子好，小家伙也替主人争光。这不是今年7月1号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天安门放飞了10万羽鸽子哈， 是啊， 其中就有邹立民养的30羽。 哟，据说当时那鸽子挑的都是精兵强将。 没错啊，没错。所以说这直播刚结束5分钟，上网一瞧，嘿，这鸽子都入笼了， 哦， 当时心里边那骄傲自豪啊。邹立民说呢，自己喜欢鸽子，喜欢它的鸽哨响，但更喜欢它脚下的这片青砖灰瓦，这是老北京的文化，希望能够长长久久的传下去。 真是， 真的，我觉得北京城里边如果有了鸽哨声，才有那种烟火气，是吧？高楼大厦的时候，有的时候养不了哈，还得在这咱这个保护区啊、二环里边啊，来感受一下这个北京城的魅力。 是，尤其是对于我们很多新北京人哈，也可以通过养鸽子、鸽哨文化来了解这座城市。 哎，是，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熟悉司机这个行业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子玉这位朋友啊，是一位新朋友，说特地下了听听 FM 这软件 哦， 就为了跟咱们留言。我觉得这条得念念哈， 啊， 人想聊聊地证，说那个驾驶证不是有 D 吗？ 啊， 据说还有 E 是吗 ？E 是摩托车 ，D 是不是正三轮摩托车还是什么？ 你人家说了，说这个 D 和 E， 啊， 它都属于增驾证。举个例子说啊，增驾以后就是 C1D 或者 C1E。D 证的准驾车型呢，就是三轮摩托车和两轮摩托车。E 证的准驾车型是两轮摩托车。 反正就是那个小长条那框里边。就是你一般情况下有一 C1 嘛，然后人家那个 C1 后边几个字母，据说有就是交管局有一些警官，然后人家那个除了那个大叫什么电车，大公共那电车开不了，剩下人全会。 哎，人家这位朋友说，行了，跟你们说完，我继续强国去了。 嗨， 年轻人都下了听听 FM， 就在我们这儿听呗。 对，学强国也能听到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节目啊，挺好哈。 但是通过听听 FM， 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哎， 北京新闻广播大人小事这个10个字微信公众号，是可以发留言，我们能看到的。 哎，玉清春天说，刚刚上班的时候特别喜欢汽车，我们厂里边有汽车班啊，大车小车各一个。啊，我就跟着他们一块玩解放、大黄河、gas， 后来有了130，就坐在驾驶室里边。 哟，这个太有年代感了哈。 gas， 细数了一遍。 gas， 你知道吗 ？gas， G A S 吗？怎么拼呢 ？gas， 就是 gas 是那个车的牌子， 叫 gas 啊。 没听说，我压根儿没听说过。 吉斯听过吗？ 吉斯，我听过吉普，听过 Jeep。 我以为你会说基斯，我听过。 啊，也听过， 行吧，反正那就是老，包括什么伏尔加呀，早 伏尔加和尚的纤夫， 伏尔加是一汽车牌子， 伏尔加是不是还一种酒啊？有吗？ 啊，我也不知道，对酒我不熟，今天吃喝你全熟啊？ 不不不不，也不能那么说， 不用着急那个否认啊。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 不安博心说，20年代初期。应该打错了吧？20年代，您这个有点太早啊！这刚刚步入到21世纪的20年代，还是您说的是20世纪的20年代呢？反正就说吧，曾经哈，人在一个单位呢，当一个小领导，也有这个司机，也有车哈，但是那个司机就特别不靠谱，后来呢，我作为领导就自己去驾校学了开车。 你瞧瞧， 04年买了一辆私家车，哎呦，这不真用上了驾驶证， 是，真好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熟悉司机这个职业嘛，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你乐什么呢？ 不是伏尔加，是伏特加。 哦，你说那个酒啊。 我也说完了，觉得哪儿啊不太， 我对酒一窍不通哈。 伏特加 Vodka， 不但会说中文的，还会说英文的，真是没少喝。 待会儿没准这英文也说错了呢。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熟悉司机这个职业嘛。 要说呀， 现 在大家对于美人的评判标准非常多。 对于什么 美人？就是我这样的姑娘 啊。你说啊， 要评价一个美人呢，大家往往会有一个标准，就是说看看这个姑娘是不是唇红齿白呀。如果要不是的话，怎么样才能美容美容呢？ 就是多涂点唇膏呗。 那牙齿呢？ 牙齿贴俩蒜片 那不味儿啊。 那这白蒜片， 你这就不靠谱。 那怎么办呢？ 人家现在流行的是什么，我跟你说说， 啊， 叫美白贴片。 你这跟我说的一样，只不过不是 蒜片。我这就高大上一些。 要说这个美白贴片呢，很多广告当中都会宣称特别快捷，特别安全，而且呢不会对您的牙造成伤害， 有味儿的 那是蒜啊。在不少的美容机构啊，什么六 D 纳米浮雕、全瓷贴面等等美牙项目正在成为炙手可热的新业务。而在美牙培训市场上，你看美牙还有专门的培训业务呢。你这个属于零基础，是不是三天就可以学完全套的技术，然后就可以开店了啊？ 天 哪，有好多这样的广告也是铺天盖地。 哎呀， 在地铁双井站附近，记者根据点评网站显示的地址，就找到了一家专门做美牙贴片的美容机构。和大多数招牌醒目的店面不同啊，这个位于大楼五层的房间，从门外头您几乎找不到任何的明显标志，只有走到里面的墙上才挂着两三块内容相似的广告牌。人家说了，说现在这个美牙贴片分为好多种，价钱也不太一样。发现有人来咨询，这个店主就取来了一些样品做了一个介绍啊，都特别专业，咱一块听听啊。 您来说 什么六 D 纳米。哪六 D 呀？ 不知道。 不知道啊。德国宾茨 四 D 的那个皮肤美容，那个我还多多少少知道。 Fortuna 四 D 是 吧？是 吧？ 现在风也特别大啊。人家说那个牙齿的还有什么半永久炫瓷，这都是各种各样的材料。其实说的特玄乎，你要说到它的材质，说白了都是树脂。 哎呦， 含瓷量比较少，着色呢比较快。一般来说做完就能维持3到5年， 时间不长。 价格比较便宜嘛，一颗269。398或者599，像这种你这样抠门的只做八颗牙，选个269的、也还行， 最便宜的哈、 最便宜的。 我这种抠门弄个蒜片就解决问题了。 那你可千万别来上节目啊，反正我不给你打。要说全瓷的就更加逼真一些，用的时间也比较长，能用10年到20年。水晶瓷遮盖性比较好，玻璃陶瓷柔韧性比较好，蓝瓷通透性比较好。那一颗的价钱也不便宜， 多少钱？ 一颗就得988、1388、1688几个档位。要说这玻璃陶瓷吧，16颗牙做下来，给你打个88折，一共是19500。 哎呦， 2万块钱啊，弄一口牙。可以这么理解吧？说这个美牙贴片其实就和姑娘们做的那些美甲，或者是咱给手机贴个膜，它是一个道理。 啊，贴个东西。 哎，贴个东西。在这个店主看来呢，口腔医院的医生，他侧重的是什么呀？你看，健康北京主持人肯定知道，大夫看病嘛，侧重的是做治疗。拔个牙、补个牙、种个牙，那行。他们呀，还真未必擅长做美牙。你看这个啊，这些机构里面就这么忽悠嘛。要是从美学上来讲，医生未必会比我的审美好。而谈到美牙前需要做哪些检查，如何判断是否适合， 对， 这个店主也是特别自信。 怎么说呢？ 我眼睛看一下就行。 火， 是迷之自信。 您那眼睛是 X 光还是 CT 啊？ 哎，这火眼金睛吧。店主还表示呢，贴之前需要对切面的位置进行打磨，贴之后还要调整咬合，免不了继续打磨哈。这个店主说了，我们是厂家的，本身也做代理，会有相关的培训。 还真有培训啊。 事实上这种培训还挺多呢，同样是操作2小时，美甲师200块，纹绣师2000块。 纹绣师干嘛呢？ 就是做个纹身， 纹眉， 纹个眉毛，纹个唇线 啊， 这是2000块。美牙师就是从8000块到10000块钱就能培训下来。一家牙齿美白培训的学校表示啊，可以合作，可以代理，可以学习技术，而且宣称牙齿美白属于美业项目，就是跟美发美甲都属于美业项目。美牙可以零基础的去学习，包括咱刚才提到的树脂贴面啊、全瓷贴面还有极塑瓷贴面都可以学。那你说记者当时有点犹豫，是不是？ 他就是为了采访， 就是为了调查去的。那对方呢不甘心呢，赶紧又发来一份美牙的利润分析表，其中就提到了说可以投资店面，可以上门服务，也可以和美容院合作。具体来说呢，树脂贴面收费6000块，成本呢只有200块。那毛利是多少啊？5800，对不对？你要是一年能宰60个人，你那个年盈利就能达到34.8万。 火， 是不是还挺可观呢？ 那相当可观呢。 在这个美牙培训全科班的介绍当中呢，记者也看到学费是7800块，学习时长只有4到6天的时间，内容涵盖什么美牙市场的前景分析、纳米齿雕知识讲解、核心技术、全瓷贴面粘贴技术操作流程、贴面卸除技术等等30项，4到6天就给你全学完哈。学完之后考核完还给您发一证，工作人员说啊，基本上都能过。 哎，听着就那么不靠谱、啊、 主要是为了赚钱嘛。 其实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要是想去整牙哈、啊，看自己的牙齿到底好不好，或者有些美观，还是建议大家去专业的专科医院来进行治疗哈、啊。 嗯， 因为它口腔里边还会有很多的无菌的一些环境，像这种零基础学个4到6天就敢上手，我跟您说，看牙可贵了啊。 嗯， 您要是真的把自己牙整坏了，再去修去， 那是不可逆的吧？ 对，您再去修去。那老钱花老钱了。 你包括咱之前不是也说过吗，很多那个居民楼里甚至都开启了美容院、 嗯、 你说那个卫生条件它能达标吗、 哎、是 先不说做的好不好看， 嗯， 对吧， 特别危险，关键是 对呀、 啊、 又不靠谱嘛。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去正规的啊医疗机构来进行这个美化自己或者跟牙齿有关的一些内容啊、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熟悉司机这个职业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随时和我们来聊天，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青春娇艳的花朵绽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墨染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听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 北京的天空 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以后有机会我们真开视频直播的话，就把放歌啊放广告这段时间呢都原汁原味呈现出去。 什么味儿啊？ 因为有可能这火药味儿嘛有可能比我们节目内容还要精彩一些，是吧？就是 一言难尽嘛， 是吧？刚才美哲说到了这个棒渣粥哈， 棒碴粥吗？ 棒肠汁，棒碴粥 啊， 上面抹点芝麻酱特别好喝，你知道吗？ 那能喝吗？ 嗯， 这是不会是一个歇后语吧？ 真的真的不会。 什么棒茶面配芝麻酱？ 你问问大家，就是上边抹一圈薄薄的芝麻酱。 等会儿，一碗棒茶粥 啊， 稀的那种， 对对对， 稠乎乎的。 对对啊。 然后上面呢，撒上芝麻酱 啊，特别好喝。 真的吗？ 真的真的真的。 是吗？ 你可以尝试一下，下回自己在家熬一下。 嗯，面茶 是吧？还有这面茶，你都知道。 那我看博荣姐在平台上说的， 那拿勺吗？ 不拿勺。 哦， 就是吸溜着喝。 对，你刚才说了好多那个好多牙齿的问题。 嗯， 如果有一天牙掉了，靠着墙喝稀粥 然后呢？ 然后没什么事。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 行吧，说吧 没关系，这个确实不太合适哈。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疫情之下，新的一波疫情爆发，市民日常防疫的意识也日渐增强。除了什么口罩啊、消毒液啊、防护面罩啊这些常规的防疫用品之外，各种防疫神器也纷纷上市了。 神器， 哎，解决了一些小麻烦。 什么？ 比如说在电商平台搜索防疫神器， 嗯， 页面上面能出现上百种款式多样、功能新颖的防疫产品。 那您举几个例子呗。 有一个，有一头哈，专门用来摁电梯。你知道摁电梯现在拿笔杵的， 嗯， 对吧？ 拿纸巾隔着的， 垫着的啊，手里边拿什么钥匙也杵一下的， 或者拿关节儿摁的。 拿哪个关节啊？ 指关节吗？ 啊，我以为你拿膝关节呢 那是要踹电梯门吗？ 那是膝关节，您不是腿长吗？你抬膝关节21楼。 你下回你给我做一示范，你要是能摁到21楼我也服。 反正是这样啊，这个神器是这样，有一端用来摁电梯键，另外一端能够喷酒精的防疫棒。 这个我觉得听着还不错吧。 哎，有可以装上酒精凝胶像手表一样戴在手腕上，随时可以给手部消毒的防疫手环。 哦， 有那种免接触摁电梯笔， 嗯， 可以用来开门把手的钥匙扣，还可以挂在耳罩啊，不是口罩，耳朵上面那个防勒耳朵的硅胶耳套。 哦，就是垫一下。 鞋套、手套，现如今都有了 耳套。 哎呀，和这个防勒口罩调节扣等等。 你这断句断的，人是 防 勒口罩调节扣，就是不勒着您。 对，反正总之就是这意思吧。有一种多功能的防疫消毒神器十分火爆，多家店铺月销量都在100件以上。这种防疫神器就像一个口红大小，打开一头的盖子哈，突出的尖头可以用来按电梯那个键啊，打开另一头是一个 L 型的挂钩，可以用来拉那门把手啊、抽屉把手啊，避免交叉感染。 嗯， 那么北京的一家网店经营者说，这款防疫神器订单主要是发往北京本地的啊，说明市民的防疫是比较强。还有刚才说那个硅胶耳套哈， 嗯， 防勒口罩调节扣也特别受大家欢迎，不少店铺的月销量都达到几千件。外卖员小黄就说，我们每天戴口罩时间太长，一天下来耳朵后边都勒得生疼。 嗯， 哎，你戴口罩的时候勒疼吗？ 没有这个苦恼，主要是头也小，脸也小，只有那种口罩比较大的时候，有的时候吧，我都买那种儿童口罩。 哎呀， 你看这个烦恼不一样， 这是一个。哎呀，这个现在有了这个啊，硅胶耳套可得劲儿，人家有方言啊，叫可得劲儿了，是吧？ 可得劲儿了， 是吧？而田女士呢，给女儿买了一个防勒口罩调节扣，说很多儿童口罩啊，孩子戴的都大， 嗯， 这种调节扣呢，可以把口罩调节到合适的大小， 包括有些朋友可能自己会动手打一小结儿， 哎， 把那个绳打得更贴合面部一些， 哎，那弄个扣是吧？ 哎。 那这些防疫神器不仅线上销售火爆，在线下店铺里边也是一个抢手货。 嗯， 在西铁街营啊，那有一个商场里边，各种款式的大小口罩收纳袋、卡通水果造型的便携式净手凝露， 嗯， 可以用来装酒精的小喷雾，这些防疫用品都摆在货架最醒目的位置。店员说了，哎呦，这几件卖的可好了。既能够当装饰，用起来也很方便， 主要还不占地儿。比如大家出门的时候放在小包包里。 哎、对，你们女生那包不是都是装饰的吗？ 对， 打开之后就除了唇膏没别的。 架不住我们包多呀。 嗯， 是吧？ 九代长老。 行吧，我就当长老。 还是丐帮的，你知道吗？ 哦，是吗？是 刚才放了那个歌，你听了吗？ 不就是那个《雪山飞狐》 啊？对啊，都是金庸小说。 我刚刚看我们平台还有一个朋友说他之前参演过这电视剧呢。 哇，那有日子了哈。 嗯， 90年代左右的时候， 是吧？ 一部电影啊，吴宇娟是吧？ 啊，你这是电影版的是吗？ 连续 剧哦，连续剧 啊、 嗯。 继续说我这个防疫神器、啊， 说你的九代长老。 哎，百荣世界世贸商城里边一家主营礼品定制的商家还推出了防疫健康防疫包，里边配备了防疫手环啊、免接触的按电梯的笔啊、消毒凝胶啊、酒精喷瓶啊、口罩收纳袋，各种防疫神器，不少公司都来订，一订就是几百件，哎呀，都发给员工的，特别棒。 嗯， 哎，真棒。有视频就能看见美哲跟那捂着嘴快乐得快不行了，什么事儿那么开心。 就是刚看见你说那老太太喝粥那事儿嘛、 啊、 我觉得那个形容你特合适。 你终于有人告诉你了是吗？ 好多人呢。 算了，咱们这只能私下聊，不能拿在台面上说， 多损呢啊。我就不说那个歇后语了 啊。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啊熟悉司机这个职业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里边可以和我们来聊天。 嗯，猪猪说了，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很多人都会有车，也都是司机哈、 嗯、 但是现在啊，我特别佩服的还是咱的公交车司机师傅。 哎， 你说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每天都得准时准点的保证发车、 嗯、 把大家安全的送到目的地。 是，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风雨无阻的职业、 啊、我跟 你 说，你 要说咱主持人不也是吗、 啊、 也不能因为今天下个雨就不来上班了、 嗯、是，我们生活当中有各行各样各业啊，保障这城市运转、 嗯、 我们广播主持人其实也是一个保障城市运转的一个职业， 主要 是 给大家带来欢乐。 哎，你像公交车司机，现在的公交车好多都是像我们门口大一路都是电车啊、 嗯。 我有时候看着这些司机开车比我们小的时候那真是舒服多了、 嗯、 我们小时候那首先第一个是手动挡的车， 就是更复杂一些， 采摘轰采挂， 哦， 你懂吗？ 就 是有离合器的。 嗯、啊， 你学本的时候也是一个手动挡 的 C1 嘛？你想手动挡 啊、 就是先摁先踩离合，慢慢松离合、 啊、 配合 慢抬离合，对，油离配合的问题。 对对对， 而且那时候大公共到冬天的时候还得放水， 嗯， 就是它没有那种就是所谓的防冻液， 哦 啊，都是那种放水啊、 嗯。 你要是赶上再早一波的那个大公共，还得去摇车去呢。 摇车 拿一铁棍 L 型铁棍 哦、 啊、不是 L 是不是在那个车上那么转转转 车前边把那铁棍插进去， 那是为什么呢？ 就是让发动机着了呗。 哦，就手动打火。 对啊，那得有膀子力气。 哎呦， 像你这样的太瘦。 嗯，手无缚鸡之力，弱小的小女子。你还老欺负我。 我这个可能不算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是来聊聊您熟悉司机这个行业吗？然后听人劝说，97年学的驾照 A2 本，现在已经是老司机了。孩子高考完正在学 C1， 我准备啊，这样吧，准备成为我的代驾。 嗯，我觉得特别的有这个远见哈。 哎、 这高考之后学车还真的是挺合适的。 是。然后呢，3619说我在单位是一名叉车司机，负责货运的装卸，另外兼职车间的天车吊装货物。干了20年了、 哦、 挺喜欢这份工作。 你看又是和天车打交道的一位朋友。 哎、是。 嗯 ,3090 也说我对司机班这个部门称谓特别的熟悉。 嗯， 小时候啊住在和平里，楼旁边就有一个特别加引号豪横的一排平房大车库。 嗯， 背对背两排车库，一排车库门朝东，一排车库门朝西，顶头呢就是司机们的办公室，这就是林业部的当时司机班的所在地。 哦、 真的是非常就是气派的一个车库见证哈。 嗯，那在哪儿住？ 在和平里啊。 和平里那边真是 有好吃的。 那是啊，那边还 还挺多好吃的呢， 挺好挺好，回头咱去溜达溜达， 行， 看看司机班 啊。今天司机班估计不在了，那些好吃的可能还在哈。 那就行。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熟悉司机这个行业吗？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聊天。 你唱过 KTV 吗？ 唱过呀。 你唱过迷你 KTV 吗？ 就是那小 关在一小笼子里，不是 小 小盒子，不是小单间里， 就跟那个过去的电话亭差不太多， 哎、对对对， 比那电话亭稍微大点， 嗯、 有俩小圆凳是吧？ 俩小圆凳，然后拉一帘子， 嗯、 有一大屏幕。嗯，有两个麦克风， 哎， 就可以唱迷你 KTV 了、 嗯。 要说这种小电话亭一样的迷你 KTV 啊，其实为很多朋友，尤其是像我们这种脸皮儿薄的朋友、 啊， 提供了 K 歌的便利。 为什么呢？ 不好意思呢，一个大包间里，大家都听我唱歌， 嗯、 我可能紧张就跑调啊。但我又想唱 K 怎么办呢？我就去这种迷你的小 K 歌间儿， 就是。再荒腔野板，再跑调也没人听得见。 哎，是这么个理儿、 啊， 但说的不是我。记者啊，最近走访发现呢，很多迷你的 KTV 因为没有人值守，就是说上一批人唱完歌之后啊、 嗯、 这设备不会被消毒，可能就会迎来下一波消费者。 哎呦， 你想疫情期间密闭的空间是吧，这个耳机和话筒都有可能造成交叉的感染。那面对疫情防控形势的新变化，其实作为咱们的 K 歌爱好者们、 嗯、 也需要提高一下自我保护的意识嘛。比如说您可以自己带一下消毒湿巾，对这个设备进行一下消毒、 嗯、 尽量避免在上一批消费者刚刚唱完就进去啊继续 K 歌的情况、 嗯、 记者最近走访了三里屯的世贸工三商场的时候，就看到一排迷你 KTV 就设在商场入口处，一些消费者进入到小亭子里去 K 歌，还有一部分人进去坐在椅子上歇脚、 嗯、 但是不消费。你看其实现在商场嘛，他为了不让你就没事老在那待着、 啊、 他好多商场都没有歇脚的地儿， 就是没地儿坐， 公共小座位。 对，你要是想坐的话你就花钱。 对，你就花钱在人家专卖店里。 不是，有那种按摩椅。 哦，也有，也有 扫码支付，然后你可以按摩个十分钟二十分钟的 也可以， 是吧？ 你包括我原来和我闺蜜啊、 嗯、 就是说我们两个逛商场，但实在找不着地儿歇、 嗯、 但又不想购物，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就我们就进到一家卖衣服的地儿 啊， 然后我说你去假装看看衣服，我歇会儿 啊。衣服卖衣服那儿有小椅子是吧？ 对，会有那种休息的小沙发之类的。 花点钱花不了多少钱，找个快餐店要一杯水， 这 不 还是得花钱吗？ 财迷， 我这叫会过日子。就是说吧，人家那个迷你 KTV 里不是也有俩小凳吗、 啊、对对 对， 对， 有一些人也就单纯为了歇歇脚、 嗯、 你看一排四座迷你 KTV， 其中三个小包间里都有人唱歌的消费者也都会摘下口罩，但是离开迷你 KTV 之后就没有人对这个设备进行消毒。 你看 没过一会儿呢又有人进来了。记者也注意到啊，这个 KTV 的小包厢外面外侧张贴了一张消毒记录， 嗯， 上面会写着日期还有消毒人的签字，但是要说每天只会签一次字儿、 嗯、 那咱就默认一天也就消一次毒呗。这个消毒的内容是84消毒液、1:100消毒方式、喷洒擦拭。有消费者就表示担心呢，你说这个空间这么密闭，一天不止一批人使用，只消毒一次能不能真正起到防疫作用呢？ 嗯， 很悬哈。 是。 记者注意到这轮疫情发生之后啊，北京有很多 KTV 已经宣布暂停营业了，很多娱乐场所都是这样嘛。 嗯， 在疫情常态化防控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咱的这种小的迷你 KTV 需要如何防疫？有商场的管理人员就表示，迷你 KTV 消毒的频次的确是应该增加，但是一刻一消毒吧也有点不太现实，不能有一工作人员在门口盯着是吧？ 对，他们本来弄这个就是为了低成本， 哎 啊，你不像弄个正规的带好几个包间的 KTV 也没有服务生， 哎， 这 就 很难。喜欢唱歌的消费者啊，也建议大家自己带一些消毒液呀、消毒湿巾呐、啊，要唱歌之前把这话筒、耳机、 嗯、 还有那个台子、屏幕擦一擦，消毒之后咱再用。很多消费者也提出了一个建议哈，说这个商家是不是可以在迷你 KTV 的固定位置设置一个消毒湿巾或者消毒液、 嗯、 有点像餐馆那门口不是一般都放的消毒液吗？ 对对对对对对， 您自取也可以方便咱的 K 歌爱好者来使用嘛。 当然就不厚道的想，这东西你得粘住了， 嗯，而且 有可能有人就顺家去了， 嗯，就有点贪小便宜的心。 对啊，您这把那消毒液底下弄点502的胶，直接粘在那台子上， 别再把手给粘上去了。 反正总之就是你架不住，真有一些爱占便宜的一些人。但是我觉得人做法特别对。你知道我前日子去这个，我不是去健身房健身吗？ 哎呦呦呦呦，人终于又健身了。 对，终于又健了， 健吗？ 在这个跑步机上， 嗯， 因为原来那跑步机可能就是大家真没关心过。我旁边那天那跑步的一个女士呢，就是拿了一消毒纸巾， 哦， 把这跑步机上边所有的按键把手都擦了一遍， 嗯，瞧人家这防疫意识。 对，然后呢，然后一时跑下来之后，真的大汗淋漓哈，有很多汗水又滴在那前面那些按键。 哎， 他走的时候又拿那个纸巾又全给擦了一遍， 又多举气啊，帮下一位朋友 来消毒啊， 清洁。 所以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真是对自己负责，对别人负责，咱都养成好习惯， 嗯， 啊。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熟悉司机这个职业吗？不光是汽车司机、火车司机、地铁司机、天上开飞机的司机、天车司机， 嗯， 啊，然后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哈。 嗯， 弗莱格子说，我特别羡慕司机这个职业，不仅能够服务他人，也能服务自己。可是我学不来呀，因为不分左右。 哟，不分左右。这样的朋友其实少少吧， 不是，有些可能就是，这个， 不分东西南北的倒是挺多的， 强化了。你不分东西南北啊？ 我不分东西南北， 经常找不着北吧？ 经常找不着北，撞了南墙也不知道回头。 哎呀，日子过得真丰富。 但是呢，你要说坐在咱直播间里， 嗯， 那东西南北我就了然于胸， 哦， 胸有成竹。我就记住我们前面是北，是吧？ 哦，可以， 正前方， 对对，正前方是北， 嗯。你只要有一个参照物、坐标系，嗯，就明白多了。 那 要说在北京， 嗯， 其实有一个好处就在于北京的路吧， 嗯， 它都是 直的， 直的，横平竖直， 嗯， 大部分路哈。 哎， 你只要呢家门口有一个熟悉的坐标， 嗯， 也就能够根据那个参照系去确定东西南北了。 哎，鼓楼西大街、鼓楼东大街都可以走走。 鼓楼西大街是条斜街，别以为我读书少就不知道。 终于知道了，是吧？行，挺好。哎呀，你说这个找不着北的 啊， 你不撞南墙不回头的 啊， 你这怎么长到1.7米以上的呢？还有一些朋友哈，像树下琴声说，嗯，李凯，你说的那是面茶吧？就用那个细棒子面熬成的粥，里边放上花椒盐，然后撒上芝麻酱，吃的时候用嘴啊，在那个嘴那个碗边吸溜着啊，不能用勺喝。不能用筷子喝，喝完了之后碗里边干干净净的，上面不沾任何面糊。 哟，这也是需要点技巧吧。 哎，你下回真的去喝个面茶， 嗯， 特别好喝。 你请吗？ 面茶也不贵，这可以有。 真可以有，啊， 真可以有。 糖油饼可以有， 面 茶也可以有。 这都是一顿早点就解决了。 行行行行行行行， 啊，糖油饼加面茶。 嗯，不错不错 不 错不 错，是吧？都不用勺。 确实可以不用勺， 是吧？ 你得先请吗？ 啊，然后呢？ 然后去呗。 就行了是吧？ 就 行 了， 行， 行。田哥说给我们发来一张图啊，说这是1985年北京市机动车驾驶证和机动车驾驶员违章记录证，也算是一老物件。你像85年、 啊， 到现在都30多年了。 不是驾驶证留着，什么违章记录证还留着？ 是啊，你看底下 的这个，上面有数据吗？ 什么扣证单位、扣证人号牌、扣证原因，但是都是空的，没填。 都是空的哈。 嗯， 这个叫红本。过去司机还有白本司机， 白本司机。 我有时候坐飞机的时候啊， 嗯， 赶上那个气流特别强的时候，那个降落啊， 嗯， 尤其像某些咱就不点名了哈，某些机场那降落的时候，都是跟那个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就硬着陆那种感觉。 哎，真的感觉，我经常说这一白本司机吧，就是经常觉得就是驾驶技术还没过17期。 嗯， 其实现在的这个车，你领了驾照之后，虽然驾驶证一模一样，但是其实也是有实习期的。 实习期一年， 一年哈， 嗯， 一般情况下上高速上面就稍微留点神， 也得贴个实习的标志， 哎， 原型呢。 当然过去真的是您得拿白本换红本去。 哦，就是实习期过了之后， 啊， 会专门发一个 正式 的证，正式 的证， 哦， 啊。白本司机有的时候真的是挺危险的一件事情， 嗯， 啊。现在当然了，培养的都是马路的这个不是。嗯，交通安全的参与者。 是，大家要有那个上路之后啊，真的是得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的。 怎么听六路呢？ 耳听八方，眼观六路的。 啊，对啊。 差不多领会精神。 这确实不撞南墙不回头。 哎呀， 啊， 人家传奇说了，说我也是一老司机啊，94年就拿本了，而且还给领导开了8年的专车。 哎， 80、90年代这个司机可真是一个正经的职业呢。 那是 啊要是能当一司机也特别吃香，因为当时啊， 嗯， 开专车的司机比较少，每个单位和个人用车你都得找专职司机。 嗯， 我属于人缘特别好， 嗯， 大家都是师 傅长师傅短叫着我哈，从开121到开始开丰田212标致尼桑桑塔纳陆地巡洋舰啊，开了好几辆车。 怎么了陆巡你有什么意见？ 这什么呀？ 丰田的一款车 哦， 就是 那 个，那 没意义了。我们那个时候呢，既能开车，也会修车， 啊、是 小毛病，还有换三滤都是自己弄。不像现在的司机啊，只会开不懂了。 哎、 你要问我三滤是哪三滤是吧？ 我不问你，作为一个财经节目主持人、 就是， 我问问你车上的白金。 车上的白金呢？ 啊，白金。 白车上还有白金呢？ 啊， 跟我说说呗。 财经节目主持人啊。 那我拆一拆。你跟我说说，我看 得拿砂纸磨去， 磨去 啊， 是在某一个就是机械零件需要贵金属来做是吧？ 哎，对啊，对啊，对啊，你看， 就跟那手表当中还有很多贵金属呢 啊，有很多的， 就是那机械表的那个机芯里头 啊，有什么呀？ 有一些黄金，不是黄金可能不行，反正就各种金 宝石 啊，宝石、钻石、 宝石 啊，宝石、 钻石是面上的 啊，行吧。嗯，反正都是贵金属吧。 每个轴，哎，行，上回不是科普过了一次嘛？ 啊，是 每个轴都不一样，是吧？ 行，嗯，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像又一串字母，这怎么念？所以说我熟悉开船的司机， 开船的司机就是舵手、 嗯、啊，船 大海航行 啊，对、嗯，当然有的时候现在开船，嗯，你坐过游轮吗？ 还真没有。 我那次坐了一次游轮，我就说这么大的船靠岸那么轻巧。后来我就去的那个驾驶室的外边玻璃上，人不让进， 往里头瞧 了，又瞧了瞧。我看那几位就是拿鼠标点点屏幕。 现在不都是会有那种预设程序吗？你包括那个飞机的很多、 嗯、 驾驶过程当中也都会调成类似自动模式啊。 哦、 咱不是特专业， 啊、 反正就好多预设程序。 就是一起飞之后，空姐拿两杯咖啡，把报纸、把玻璃窗全给糊上，省得阳光刺眼，然后就开始聊天。 啊、 快到地的时候，把报纸摘下来。 你这是哪家航空公司啊？怎么听那么不靠谱啊？ 哎呀，这个都是我同学说的，不知道真的假的啊。 行吧。 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来看看各种各样的留言哈。 哎、 嗯，像这个哦，田哥这个照片你念过了哈？ 念过了。 85年的这个驾照。 还有那个什么违章的一些 记录证 哈，记录证。8216这位朋友问了一个特别灵魂的问题哈， 灵魂问题啊， 这个司机会不会是一个渐渐消失的职业呢？ 哎呀， 短时间内反正消失不了。 对，但是因为司机的概念就是更多的是那种所谓这操纵机器哈， 嗯， 但是如果真是交通工具的司机啊，咱就说地铁， 嗯， 包括汽车， 嗯， 包括飞机啊、轮船啊，真有可能今后可能电脑使得更多一些， 包括现在很多新能源车不都有自动辅助驾驶系统吗？ 前两天不是说了吗？ 提醒大家，就是辅助毕竟还是辅助哈、 啊， 您还是得好好驾驶车辆。 是是是，老周还说李凯那不是砂纸，用心的一张人民币，我想起来一分钱那个， 一分钱 啊，或者一毛钱那个嘎嘎新的， 到现在也不知道您说那个铂金在哪儿啊？ 白金 啊，白金在哪儿啊？ 我也不知道在哪儿。 那你在这说什么呀？ 我就听老司机老念叨。 行行行 啊，反正那个。 嗯 嘎嘎心的跟那儿磨， 磨什么？磨哪儿？ 下回再、 哎、你问你碰到我这么一个刨根问底的搭档，是不是有时候也觉得挺烦恼？ 你还得撞个南墙， 行吧行吧，管他呢、 嗯。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弗莱格子说面长、 哦、 啊， 你是想让我被电一下是吧？朝阳宋师傅说小美千万别上当、 嗯、 这就是分电器里面的一个触点、 嗯、 用来通电的、 嗯、 那可是高压电呢、 嗯、 林凯老师、 嗯、 咱俩什么仇什么怨啊，先让我去撞南墙又让我去通电， 没有 虽然您天天踩着电门、啊、开着新能源车你也不能欺负我这种无车一族， 开玩笑嘛，我也不太懂，真不太懂、啊、好多人絮叨说到絮叨和特梅普到底谁说的靠谱一些，他那面茶不是棒子面熬的，是黄米面。特梅普说不是棒子面，是薯子面， 就棒茶粥 啊。我怎么觉得我想我妈做的棒茶粥就是玉米面粥呢？ 哎、是棒茶粥当然是玉米面，就是跟我来说那个 面茶是吧？ 啊， 真没喝过面茶。 我就是好多年前都是超市里边，比如我妈买， 嗯， 有那种回家自己拿开水冲的那种。 哦，算是即食 的哈。但是你说早点摊，要不然哪天真的考察一下早点摊？ 行啊，行啊， 找一家有面茶的地方是吧？ 真不错呀。 啊， 有李凯老师终于大发慈悲了。 但是有没有糖油饼，咱两说着啊。 没关系， 二选一。 啊，这怎么跟刚才说不一样 不？最好找一个两全其美的 啊，行， 嗯嗯。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是不是还有很多人在聊天？ 对，还有很多人，要不再念两条 呗？什么？ 时光雕刻说这个机长啊，把这个大块头钢铁块头开到天上，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冷静的解决，再安全的把大家送到目的地。而且我觉得飞机的机长穿上那制服，特酷。特帅， 机长的那个袖子是几道杠？ 两道杠吧， 才两道啊？ 三两道杠？哎，不是，哎，不是那个徐，我记得徐冉的头像就是他穿着飞机的那个制服，我记得是一两道杠， 两道杠，那他不够级别， 那就三道杠吧。 是这样，现在北京有好多那种飞机的模拟的这个驾驶器。就是你花钱其实也真的不便宜啊，可以体验一下开飞机。 对对对， 因为说实话飞机的起降对于很多我们这种不是专业人士来说充满了好奇。 四道杠，我现在打开了徐冉的微信头像。是四道杠吗？ 对吧， 嗯， 这两道杠太少，中队长哪行啊。 那三道杠是大队长。 对啊， 四道杠是机长。行，记清楚了。 那今天呢这一期有机会您可以去尝试一下哈。 嗯， 来了解一下。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是 新闻2021， 明 儿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喽。 隐隐约约有声歌唱，开出它最灿烂笑的模样，要比那日光还要亮，荡漾着清澈流水的泉啊，多么美丽的小小村庄，我看到淡淡飘动的云儿映在花衣上，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牡丹啊绣在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啊，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颂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轻轻飘动的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两个手在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啊，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颂着自由勇敢的鸟。